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德胜门内大街新街口东街路口南向北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新开高速新发地桥北向南车多，京藏高速上清桥区南北双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欢迎光临974 Live Show。 OK, let's go。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时间倒退回到十年前的那个深秋，故事开始一段迷失旅程的分流。我放弃当兵，独自来到陌生的城市，每周末到傍晚听些泽华陪我一起，老歌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我也没有时光机，再也回不到过去，栀子花百花瓣摆着裙柏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五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今天是2月17号，也是大年初二。首先祝各位春节快乐，欢迎收听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过年期间呢，全家人围坐在一起，总会回忆一下每个人在去年都经历的哪些故事。所以呢，974 Live Show 我们也是如此。今明两天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回忆一下开播到现在为止来过974 Live Show 当中的嘉宾，他们在节目当中的一些精彩表现和那些我们难忘的现场演唱瞬间。1月6号是我们节目开播的第一期，当时请来的嘉宾呢是小轩、小强以及他们的好朋友皮皮和春晓，你还记得吗？城市中的一座山谷是不容易得到的，他们拥有。城市中的淡定自在是每个人都追求的，他们自带。城市中的愿望和梦想都如繁星，他们随缘。他们是生活在都市中的山谷里的居民。974 Live Show 欢迎小娟，山谷里的居民。 望很棒。 大家好，我是小娟。 大家好，我是小强。 对，其实我们来了一半的居民，我们想带给大家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另外一个好朋友，就是 我们的一个哥哥 小皮哥 哥。对 对，也是小字辈的，叫小皮。 对，小皮哥哥是一个建筑师。 哇哦！ 对，我们山谷的家的那个工程师。那他呢，其实是很多面，他很喜欢音乐，很喜欢口琴，然后打鼓和唱歌，对不对？但他还会有一个技能，就是泡咖啡。以及安装电器设备什么的。 哇，小皮哥哥，我们现在有点口渴，要不要出去外面泡杯咖啡？ 好啊，有专业的咖啡机吗？ 我觉得好喜欢，就是和朋友们一起在一个小的空间里唱歌玩，就很像围着炉火一起唱歌，家人朋友一样哈。给大家带来一首春夏秋冬四季如春的一个歌曲。 熟悉的旋律，就大家一起来跟着唱的时候，很多的画面啊，每个人的画面是不同的。当所有的画面交织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过程真的是太美的一件事情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喜欢看 live 表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在每一个 live 现场呢，你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些共鸣，而这些共鸣呢，可能是在一些其他的地方你没办法说清楚道得明的一些事情。所以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我们今年全新开播的一档全新的音乐 live 表演节目，叫做974 live show。 在这档节目当中呢，我们每周会请来不同的音乐人，像请来像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这样非常棒的音乐人，在节目当中演唱给大家他们自己内心深处最想要唱歌给大家听的那些歌曲。 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泽环。在一月份的第一期九七四 Live Show 节目当中呢，做客的除了有小娟、小强、皮皮之外，还有他们的一位共同好朋友春晓。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一起合作的一首歌曲《大年初二》，希望各位都不再孤单。 让我轻轻地吻着你的脸，擦干你伤心的眼泪，让你知道在孤单的时候还有一个我陪着你。 让我轻轻地对着你歌唱，像是睡在草原上的风，只想静静听你呼吸， 轻轻拥抱你到天明。彩色的梦中陪着你，我从遥远的地方来看你，有说许多的故事给你听，我最喜欢看你胡乱说双你的单纯， 我的单纯，但愿你可以知道， 我不再让你孤单， 我就和你一起孤单， 一起走到地老天荒。 我的疯狂 个节目，每一周都不孤单。 哇， 这是所有听众2018的地老天荒。2018路很遥远，泽华的节目让大家不再孤单。 再让你孤单。 我的天哪，这版简直是要永远的珍藏下来。唱得很好， 说的， 然后说的简直更好。 我们是一起在这里送给泽华和你这个节目一份祝福。 对，是的， 最美好的一个祝福，真的很开心。其实就像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未来的样子》一样，我一开始听到这个《不再让你孤单》的时候，当时还是个小朋友嘛，当时并不太理解这首歌曲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境，以及那种心路历程，也在幻想未来会不会经历这样的故事，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触。然后真的长大以后，你会有这些感触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过程其实很奇妙。 对啊，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孤独看似都很强大，你根本就不怕嘛，一个人也无所谓啊。可是真的有一群人来陪伴你的时候，你的孤独是很自动的融化的，是绝对服从的。 是的，希望2018年我们都不再孤单，希望未来这2018年一整年我们的样子都很美。 未来的 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前面呢，我们说到了孤独，说到了寂寞这个话题。其实这个话题可说的点太多了，很多歌曲都是跟这个话题相关联的哈。 我前两天还听一个朋友说，如果你做艺术的话，其实孤独是一种很需要的一种气质。那其实我们从老家，我是武汉的姑娘啊，九几年的时候来到北京，那其实是来到异地他乡，但我很喜欢北京这座城市，那也在这里呢遇到很多的朋友，但是对于家的感觉跟思念其实从来就没有断过，那份孤单跟孤独一直在内心里面，但是我觉得很美啊，有的时候呆呆的看一看天空，你也会很多的好的想法，很好的旋律就会涌现在你的脑子里，这也许是真正可以写歌的一个好玩的事情。小B哥哥，要不我们唱一首跟北京有关系的一个歌曲的片段，因为其实小B哥哥他是在胡同里长大的，对不对？ 对，描述一下我们家的色彩。 好， 钟鼓楼的片段啊，这首歌。 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我的家就在钟鼓楼的这边，我的家就在这个大院的里边，我的家， 我的家，我的家 就在97.4兆赫的里边。 这么近呢、啊 大年初二，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不要走开，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回忆其他的精彩瞬间。

miss 哪儿有啊？ 啊的呢，上了北大考古和历史系，上课老师都不太认识。 Mr. Miss， 这也怎么到 Mr. Lee？ 哒哒哒哒哒哒， 拿起吉他来就唱不停， 悄悄的教室里去， 我幸运能和你踏上音乐旅行。 哒哒哒。相识两年的 Mr. Miss， 好吧，我能拥抱你用快乐解释， 旋律响起烦恼自动 delay。 Hey day Uvanabadu ding Malumbadu ding ding Jabubadu。向前的 Mr. Miss， 这次哪 儿 找到拿起他来就唱不停， 歌声就得被我你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哇哦，很酷的一件事情，欢迎 Mr. Miss。 Hello， 谢谢。 哎，以前人家别的组合上来介绍都是两个人一起说，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啊， 你们呢通过一首歌曲就可以直接介绍出来 了。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这个是我们自己自我介绍的一首歌，就是用在这种场合。 刚才这一首《先生小姐那些事儿》当中也是唱到、两个人已经在一起八年的时间做音乐了 啊。对对对对对，09年开始的。09年秋天，2018年的话已经9年了。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就是在学校参加活动啊，唱歌比赛那种。真的，现在想一想就很偶然。如果那天就没去参加那个活动的话，可能就接下来这多少年，我们各自的事业啊，什么各方面都会不一样。 当时杜凯是评委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因为我比他大6岁。 啊，然后刘恋是选手。 对，我当时刚进大一吧，大一的下半学期，就什么都还不知道的那种懵懂的新生。 听说在这次的歌手大赛当中，就刘恋就被 pass 了，淘汰了。 啊， 对对对，我那时候唱的其实挺也不算很好吧，我自己感觉，然后很紧张，第一次上那么大的舞台，觉得特别紧张。 但是杜凯却对这个声音是念念不忘的，是吗？ 对，他很谦虚，他说他唱的不好。其实在那个时候，别的同学都是同学，然后爱好唱歌那种嘛。然后他的那个演唱，他当时唱是 Norah Jones 的一个歌，然后 Jones 最出名的那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叫 Seven Years 七年。 那你很敢哎。 哎，对， 因为这样的歌曲，我觉得在舞台上你必须得很淡定，你的声音很松弛才能表现得很好。 是， 对对 对， 对。 然后其实舞台表现力会比较弱，这样的歌。 对，别人都喊嘛，都啊你也来一首什么都那个样子，然后他就是非常眼睛都闭上，就是不敢看那种。但是已经让人觉得一个有成熟的歌手的潜质的感觉了。 很高的评价呀。 我想问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组合叫做 Mr. 点 Miss？ 哦， 是想不到其他的名字，随便就把这个先生小姐拿出来了，还是怎样？ 好像是，这个是留恋起的。 这个想得很快，因为觉得当时要取一个英文名，想取英文名来着，因为当时在一个咖啡厅里面打工，然后观众基本上都是外国人，然后就觉得那取一个外文名，可能人家能记得清楚一点，然后就叫了这个名字。 但常规大家都会想的很诗意的那种英文名， 这也很诗意啊，不诗意吗？ 先生小姐 Mr. Miss 非常的诗意， 对啊，多么的 还捧着说。 好的，一开始我们听了先生小姐那些事儿，当然彼此出现了以后，然后他们的音乐路上也发生了很多很多有趣的经历。 是的。 再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一切的发生都刚刚好。 刚好。

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初步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月底的房租还没交，水电费该罚款了。 不想蹭饭，不想洗澡，电视剧停不下了。 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再次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对于这个现代人类医学难关，我们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病日复明日，每天浪费时间，我只能关掉你 WiFi， 打掉你我心， 扔掉你手机， 关掉朋友圈。 现在必须给我开始今天，要是干不完就不给你吃饭。你又胖了，说要去健身房，可整天躺着。这顿不算，下顿再说，不吃饱怎么减肥呢？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完全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 哎呀，怎么？ 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你问我，我问谁呢？我们都是晚期拖延症患者。 哇、wow, 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在直播间当中听到现场版本的这首晚期拖延症患者。太多人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曲了。 Oh. 哎，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怎么样创作出来的？谁的衣服堆了一个月都没有洗？谁没有交房租啊、水电费啊这些？ 嗯，都有吧。 对，好实在。就是我们找到音乐风格以后，我们最先想到的大概就是这个题材，就很自然的想到、 嗯、 临近毕业的时候，还在上学的时候，像拖延这种心理就很明显。 嗯 啊，因为那时候还老要交个论文，交个这那的。学生比工作以后要拖延的多一些，上班以后好像稍微好一点。 晚期拖延症患者也是说出来很多现在年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 是是是。 我听说之前有过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你们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去积累，然后去创作，去扒很多的个谱啊，然后才创作出来的。 哦， 很多首歌都是。 对对， 真的、 啊、对，基本上每首都是。晚期拖延症好像曲子和词写出来比较快， 嗯， 然后但是那个制作大概又后续花了两年的时间。 两年的时间啊， 就是一开始找不到办法，就不太会嘛，因为都是从零开始学。 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听起来觉得好像比较简单，比较欢快一点， 对， 但不知道是这个简单的背后有这么复杂的一个过程。 做制作的时候，像那个专辑的版本，如果大家去网络上听的话，能听到就很像小时候看的动画片那种猫和老鼠啊那种感觉、 嗯， 因为好像你一直在追啊，特别着急的。拖延症的人的心理其实是急的，他就觉得完了，我的人生要毁掉了，但是我还是在这儿。然后就特别，我们希望把这个制作做成像小时候像猫抓老鼠那种样子，然后就想找那种资料，那个怎么写呀？找乐谱啊，以前的那个乐谱或者什么的，就拖拉了两年的时间才把弄出来。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电影的一个主题曲，我们也特别喜欢，就是那个那片儿叫什么来着？ 叫《寻梦 环游记》。 环游记 啊， 对 对。然后有那个片儿我没看过，但是他的那个作曲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百老汇的作曲家，就是 Robert Lopez、嗯、他之前写过什么 Avenue Q 啊，或者还有给南方公园写过歌，他的那个歌就刚出来的时候就大家都在唱，然后一听哎这个歌怎么这么好，哎一查果然是自己特别喜欢的作曲家写的。 嗯， 然后我们也关注这首歌，然后稍微的变化了一丢丢。 Remember me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Each night you hear the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ould be me. Until you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很特别版本的 Remember Me。哇，我觉得

最小相对湿度4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大家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过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中央电视台2018年春节联欢晚会在除夕夜如约与观众见面，整台节目呈现出喜气洋洋、欢乐吉祥的氛围和基调，令人耳目一新。包括地方电视台在内，全国共有182家电视频道进行了同步播出。2018年春节是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后的第一个春节，作为新时代的第一台春晚，今年的节目新气象扑面而来。春晚播出期间，通过电视、网络、社交媒体等多终端多渠道，海内外收看春晚的观众总规模达11.31亿。今天19:30，江苏卫视狗年春晚揭开面纱，以一曲《我的中国心》红遍大江南北的张敏敏，春晚常青树蔡国庆，12年前央视春晚舞台上演唱《吉祥三宝》的布仁巴雅尔一家人，都会出现在这台晚会上。今晚8点，浙江卫视2018开年大型音乐猜评推理节目《异口同声》将迎来首播。首期节目中，童话王子光良、甜心教主王心凌和比比周笔畅联袂为观众献上了一桌丰富的回忆大餐。从童话到当你，再到谁动了我的琴弦，每一段旋律响起都会引发现场观众的共鸣。节目现场，三位原唱歌手还大方分享了自己的唱歌技巧和声线特点，来为大家的判断助力。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北向南、上清桥南向北有轻微车多排队情况，其他各条高速通行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收听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1月13号的时候呢，我们邂逅了马条，也听了很多他的故事。他被贴上音乐诗人、民谣诗人这样的标签，但他自己不以为然。他说：“我这个就是些风花雪月。”为了学吉他，他从克拉玛依来到了北京。人人都认为在新疆长大的他，歌里就应该有冬不拉、艾杰克、热瓦斧。但他说，这就是一把吉他可以表现的东西。有人说，马条，你找错了地方。有人说，会烧篝火的马条是高手。97.4 Live Show， 我们静静聆听马条。 三个十里山，满水流暗藏，喝下我的茶，谢谢我茶。 这首花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接下来马条带来现场版。 Thank you. 你牵到你的手，就感觉到你的心像沙漠在 很美，很有意境，很有画面感，同时又很带感的一首歌曲《花》。欢迎马条。 大家好，大家好。 刚才听到这首《花》呢，无论你是听过谁的版本，其实这首歌曲原本的创作以及演唱都是马条自己的歌曲，收录在自己2009年当中的第一张专辑，就叫《马条》这张专辑当中一首歌。 对， 那个时候是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但其实据我了解，它并不是你自己严格意义上来说的第一张专辑。 对，其实是第二张。99年我就做了一张唱片，但这张唱片发行的时候大概在12年吧。 熟悉马条的人应该知道，他的人生很酷。94年的时候，当时带着5000块钱就来到了北京。 对对对， 当时就唯一的目标不是说为了出名啊，为了成为一个大歌手，就简单的想要来学吉他。 对，就想觉得弹吉他特别酷。对，就想学吉他。 现在一学学这么多年，有些人到了一定的阶段就觉得说好像已经很了解了，甚至可能这个期间对于这个吉他的爱也发生了种种的转变。你对于吉他的爱有发生过变化吗？ 因为音乐走到最后你会发现它是一种信仰。它会给你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精神支撑。到最后你基本上是离不开它了。对， 一把吉他，然后马条真的创作出来了很多很多的音乐，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花。 对， 还有一首歌曲呢也是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甚至说是因为这首歌曲而认识到马条的。封锁线。 对， 这首歌曲好像是有个爱情故事哈。 对对对，当时我写给我的一位女朋友吧。 然后当时好像是异地恋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对对，是。对， 我们先听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好， 封锁线。 我躲在为自己设计多年的曾奢望谁能打得开，然而你划破沉寂出现在我眼里，从我的封锁线进入我的心，你还懵懂在初开心动，却不领悟我 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你天真灿烂的笑，你叫我如何能走得掉。 现在这个歌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我觉得这个歌名本身当时起得很酷，你当时怎么想到要起名叫封锁线呢？ 因为它是一个坎儿，你很难逾越过去，但是终有那么一个人闯进来了，就是你等于是徒劳的，就是你想封闭自己结果发现是失败的。对， 好像我之前看到这个访问当中你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哈，说自己的很多的作品90%都是为女人而做的，是真的吗？ 可以这么说吧。对， 爱情是你音乐创作当中一条很重要的一条线。 对啊，因为爱情是一个化学反应，化学反应是最能提炼出一些精品的，对吧？ 你现在回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这个心路还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最早写完这首歌的时候，差不多有半年吧，是不能唱的。啊哈，一唱就控制不了自己。 画面感太丰富了。 对，现在倒好像觉得有点麻木了。对。 我们前面也说到，其实马条1994年就来到北京了。 对。 然后真正严格意义上发出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是在2009年的时候。 对对对。 这中间有整整15年的时间。 对，15年。对。 这15年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漂流，不断的漂流，对，不断的恋爱，不断的失恋，然后不断的写歌，对，不断的跌倒，爬起来，再跌倒。对。 北漂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对于马条而言的话，他曾经最苦的时候，我听说你好像每天都是吃面条。 对，但其实我特别喜欢吃面条。大家觉得很苦，我不觉得，我觉得非常快乐。对，其实很多做音乐的人，他们最早来到北京都很苦。包括现在也有，现在有一些90后他们在做音乐，我觉得特别艰辛，但他们其实又特别快乐，也有特别充实。因为他不断的学到了一些新的东西，那些东西可能是在他的家乡，在他的那个地方是学不到的，只有北京有。所以北京他怎么说呢，他非常的尖酸刻薄，但同时又非常博大包容。 有人说你是民谣诗人，你认同这样的称呼？ 我不认同，因为我够不上诗人。因为诗人非常伟大，他可以把一部几百万字的小说或者一个3小时的电影用几句话来总结完，这种功夫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掌握的。 但你是一个很爱读诗的人是吗？ 我喜欢看一些诗，但是我自己写的其实并不好，所以我不觉得我是个诗人。 刚才听了2首歌，接下来我们再来唱这张专辑当中的其他歌曲。 唱个塔吉汗怎么样？ 这首歌曲我觉得后半部分的那一段非常非常的酷炫。 它其实是在欢乐的舞蹈中悲伤着自己。 来一起来感受一下现场版本的塔西汉。 牵过他的手，想起了从前，只让我心痛。那时候我有山一样的寂寞，那时候我有波涛汹涌的豪情，我怎么好意思他的人前说一，怕我的牛羊没有他教的多。怎么好意思他的人前说耶，在牛羊没有他讲的多耶。哒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哒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哒。想我如今已过了六十多，想起他问我的眼神总让我心痛。我已没有了山一样的寂寞，我已丧失了波涛汹涌的豪情，我怎么好意思他的跟前说耶，再断的牛羊怎比他多一点心。不好意思他的跟前说耶，再多的牛羊等你他丢失的年华。哒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 很棒，很喜欢最后那一段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这段其实是一种什么样的表达？ 其实是这样的，在我见过的新疆的少数民族，无论是哈萨克族还是维吾尔族还是锡伯族，他们无论是悲伤还是快乐，他们都会用歌和舞蹈去把这个情绪发泄出来也好，还是什么样也好，他都会用音乐和舞蹈来表现， 寄情于歌声当中。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歌是一个悲歌，它是一个特别难受的，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因为穷喜欢一个姑娘都不敢去表达，等到老了以后想起来特别特别后悔，连手都没牵过。对， 据说是一个六十岁的一个老汉，然后跟你讲述自己年轻时的一段故事。 对对对对对， 然后好像听说你当时听完这个故事是不以为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不以为然，我觉得这样的事肯定特别特别多，每个人都有一种遗憾。但过了几年吧，我一想，我突然觉得这个老大爷他太伟大了，他心里边一直留着这么一件让他去热情生活的一件事情，对吧？因为他再大的苦难，当他一想到这段感情，他就会，对吧？特别特别充满信心的去活下去。 而且我觉得你歌词部分当中唱到说，我怎么好意思讲出口， 对对是， 然后包括第一句说可怜的我还没有牵过他的手。 对 对, 对， 就这样一段尘封的故事，你拿出来唱的时候，其实感觉每个人都会有那样的一个对照的一个情形。 对对对， 然后你当时是一气呵成就把这首歌写出来了。 对对对，大概几分钟吧就。 一首歌一段故事，每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每个人都会留恋城市，那城市对于每个人来言意味着也不太一样的东西。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马条带给各位的《城市》。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城市。前面也说到城市对于每个人而言意味着东西可能不太一样，这首歌曲当中的一些歌词也是非常非常酷的，把房子车子票子儿子孙子面子统统给你，统统给你，你要不要，包括后面的紧接着唱到哎朋友你找错的地方。这首歌曲当时也是有很多故事吧？ 对，这个没有，我就觉得我们在一个城市里活着，除了一些最基本的东西以外吧，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追求一下梦想。 嗯， 就是不能把梦想丢了，如果我们把梦想丢了，我们活在这个城市里，那我们真的是找错了地方。 嗯， 对， 这首歌曲也是收录在2010年的一张专辑，这是你个人的第二张专辑。 对对 对， 这张专辑的名字就叫做你找错的地方，也是因为这首歌曲当中的这句歌词。 对对， 现在对你而言城市意味着什么？ 城市其实是一个，在我看来它除了钢筋水泥以外还是一种精神传承的一个地方。 嗯， 对，大家远离一些乡村，远离一些草原，远离一些高山流水，既然能够聚在一起，能够长时间的在一个灯红酒绿的一个环境里边去轻盈自己，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嗯，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东西在支撑自己，那就是精神。 过年全家团聚，最好的一点是这种爱的能量是可以延续下去，给每个人一种精神支撑和力量的。希望在2018年狗年的时候，各位都可以始终保有这份爱的支撑。974 Dive Show， 今天我们回顾了目前开播为止的4期精彩节目的片段，而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把这份精彩延续下去。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泽华，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让我们围坐在一起感受篝火的爱。马条篝火送给各位，明天见喽。 对岸的姑娘啊，我是那么的想见你。这一壶撩人烧心的酒，加深了夜的孤寂，像离弦的箭，我拿起了枪，划呀划，我划向你。你的家渐渐清晰，篝火还在燃烧，我那一颗热乎乎的心却忽然平静。是我清醒了酒，还是我要对你说的话，这一路你全部说完。明白我自己，无论我见面不见你，你都没在我心里。我笨拙的嘴，如果真的和你相见，却不知该说什么。旋转的阿特雷斯